数码电台新闻报道。上午10:30，而家由李晓欣报道新闻。立法会财委会星期五在一片混乱之下举手投票通过196亿的高铁工程追加拨款申请。财委会副主席陈鉴林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表示，自己作为代主席要向议事的规程负责，不能够偏私，他要确保会议是顺畅地进行。陈鉴林又不同意泛民说自己剥夺了他们的发言权利。他强调泛民的发言内容不断重复，他认为过去这段时间已经给了足够的时间他们发文。陈鉴林解释，当时的表决之前是没有议员提出记名点票，所以他的裁决是最终结果。 如果有同事呢是质疑，譬如说主席你那个觉得人数多是不啱的，因为反对的多才啱，咁所以他可以呢提出呢就是说记名点票。咁如果有人提出记名点票的时候呢，咁我就必须要呢是响钟5分钟召唤议员返嚟投票的。咁但我哋是当事人冇人提出要求呢个记名点票。咁所以喺佢成个程序里面呢其实是相当畅顺的。当时如果冇人追究或者冇人提出的话呢，我宣布的那个结果呢就是结果嚟㗎啦。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高铁追加拨款的申请，但是有建制派议员在表决的时候分别就赞成和反对通过拨款都有举手，引起外界的争议。民主思路召集人汤家骅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事件显示建制派议员议政水平有限，不过他认为最终的票数仍然是支持的比较多，所以表决应该获得通过。 今次又我都是另一次的蝦碌，令到人哋更加难以即系将香港前途寄望于建制派，就咁解。但系喺个即系议会嘅法律原则嚟讲咧，如果有人又赞成，有人同时间又反对嘅话咧，佢嗰票就系无效嘅。咁喺第一次点票嘅时候咧，主席只需要确认到咧系赞成嘅人系多过反对嘅人，咁、那个、那个动议就获得通过噶啦。咁冇其他要求嘅。 汤家骅又话，现时立法会已经成为斗讲口号的场所，有议员甚至带大声公入会议厅斗大声，令到议会难以讲道理，他感到失望。昨日凌晨在沙田美田路街市发生的连环爆尸案，警方在沙田拘捕了两名疑犯。警方昨日傍晚在美田村和龙亨村拘捕两名56岁的男子，涉嫌同昨日在美田路一个街市的连环爆尸案有关。警员在美田村一个单位之内检获一批大约总值460,000的海美，两支大约总值36,000的烈酒和14,000的现金。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天气报告。 各位，转下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薄雾，同埋间中有雨，天气清凉，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渐转吹北风。展望明日仍然清凉，同埋有几阵雨。本周嘅中后期和暖，潮湿有雾。而家嘅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96%。 天气报告系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嘅乐信药业提供。 这个时候我一定揀无倦意的乐信咳水，最紧要有精神作战。乐信咳水化痰止咳，通鼻塞唔眼瞓，有效舒缓痰咳燥咳寒咳，舒服晒。 DBC 数码电台登录有线电视 Cable TV 501频道，七大频道非凡音色精彩播送。 视听新力量 ，D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DBC 数码二台 E2 现正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手机问前程， 哇，听到呢一个 jingle 咧，仿如隔世，等我成年啊， 好怀念啊， 系啊，终于可以再次有机会打电话。同你直接对话。 是啊，咁啊好多谢啲观众呢咁支持啦。咁啊咁我多咗个学生啊，江美仪呢又学埋八字添。咁啊八字神数呢系我哋中国呢系唐宋两个朝代呢所成形嘅一种术数。咁喺唐汉代嘅时间呢就只系睇生肖嘅。去到唐宋嘅时间呢就一位徐子平先生呢就将人嘅年月日时啊，系变成咗呢一个六十甲子天干地支咧，系从中咧系发现到咧，原来人嘅所有嘅命运咧，都系受呢八个字影响噶啦。咁啊，甚至到我呢一代咧，系可以通过八字咧睇埋你前世系点样过世嘅。 犀利啊！ 吓，咁啊，亦系喺呢度咧，系可以睇到晒你屋企里边嘅家族嘅成员血缘有关嘅人嘅所有运气都睇到。譬如话，你话睇到你家姐，你家姐几时嫁？你家姐个老公系边个？你家姐个老公个老豆系点样？佢阿妈系点？然后佢有几多兄弟姊妹？又几多生咗几多个？全部串住落，全部睇晒嘅，一路睇晒可以串嘅。所以其实呢个节目咧，原则上系可以开咗咪之后三日之内都系讲紧呢个八字都得嘅，你停个口都得嘅。 三日 咩？所以系大家唔需要系俾你嘅老公或者其他人的八字，我同你的八字已经看晒的了。咁、 哦、 所以呢是不用看隔离那个人的。咁、 嗯、 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个八字神数的神庙。 而 家我都训练了好多弟子呢都好叻害的啦。咁、嗯、所以呢就关美仪咁你今日就半拜师状态啦。咁呢一见到我呢你就话好冻好冻咁代表住呢你又开始呢好多文昌星。因为你的文昌星呢就是金即、就是变咗你是好冻。金嚟嘅时候文昌星你就冻㗎啦。 係呀 係所以你冻咪代表有文昌。 咁你出书啦 即係我由我嘅爆你一个内幕就係你唔好读得书囉、啊、一读书你就 冻。但我有小聪明啦。 係呀你有小所以你咪成功囉。 我顶得住 呀。你係成功。好读书学嘢。 好 嚟啦。咁第一位何小姐早晨。 早晨何小姐。 何小姐。 早晨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李居明啊你好啊。你阿林姐， 你好啊，何小姐，系啊，你好。嗱，我哋手上面咧已经有你基本嘅资料噶啦。 喂，你要问 咩？想问啊？ 你要问乜嘢？你要问咩啊？ 我要问先生你健康同埋生 B B 咯。 嗱，首先点解无端端问健康？系咪你老公个胃好唔掂先？肠胃、 肾。 个肾 个肾唔掂啊！但系个八字里边咧，肾就代表水吓。喺佢个八字里边咧，佢嘅肾咧系因为佢个胃啊，系比个金蚀得好紧要。所以其实你老公咧着啲红色衫，同埋咧食一样嘢叫白胡椒煲猪肚汤，即刻搞掂。嗰、那个系补火土嘅。你老公系唔够嗰个土，同埋唔够火，比啲金蚀得好紧要。咁啊，喺系、哦、啊，喺而家又行好快入紧嗰啲金运啊，金呢两年又系金。金咧，咁啊，的确有啲泄佢气。咁啊，你老公唔好用到金就得噶啦，即系唔好着白衫，唔好带金气，得唔得 ？OK， 何小姐，下一个问题，你话生 B B 咧，就阿江美仪同埋我哋八卦的阿林记咧，就已经咧就喺度同你布局。咁啊，咁啊，嗱，你想生仔定女先？ 诶，冇所谓， 即系有得生就得啦。 系， 你过去生过未啊？ 未 咁、啊、你知唔知点解呢咁我又教阿林记一样嘢咯 喎。 因为呢阿何小姐呢本身係属金嘅嗱佢出世嗰日呢叫辛金。 辛金。 咁金呢就生仔女呢叫金生水。 金生水系啊。 系咪啊 咁即 水因为代表佢仔女啦。系咪啊咁就睇下何小姐八字里面有冇水。咁咪知道有冇仔女囉。好啦。咁呢佢呢就喺呢一个嘅22到27岁嘅时候呢、行咗五年呢个字神运有神 神神 神神呢有一个名字叫水的坟墓。咁即係话佢嘅仔女呢喺个22到27岁嘅时间呢、入墓啦入墓即係话22到27岁嘅时间有 BB 都变冇 BB。咁即係话22到27岁嘅时候何小姐有好大可能性係曾经怀孕过而冇咗个 BB 嘅或者唔要嘅22到27岁。嗱，你唔好答我，因为呢个好私隐，我知道。但系呢个系证明我靓唔靓嘅吓。第二样嘢，你老公啦，你老公竟然系生喺神月，你有冇留意啊？ 啊，系、哦， 系、哦。 啊，明唔明啊？即系佢个子女宫就系水， 嗯、 但系水 嘅坟墓就系神就系龙，佢老公系生于龙月， 嗯，即系冇啦。 咁龙个入咗墓啫，咁你可以打开个墓噶嘛，打个墓变富噶嘛。咁， 嗯， 神系遇到乜嘢先可以撬开佢呢？就系，遇到马骝。逢马骝年呢一个神字就可以开水库， 咁你咪马骝年咯， 系咯，恭喜你啊！何 小姐有冇听到啊？有冇听到我讲咩啊？吓， 好紧张啊！ 笑紧啊！ 冚笑紧， 你明唔明啊？所以从呢个分析里边，原来你只要一见到马骝年咧，你老公本来系完全唔可以使到你有 B B 嘅咧，佢突然间。佢嘅精子突然间活跃起嚟，好啦，你本身咧廿到廿七岁嘅时候，好嗰阵时最旺盛嘅时候咧，你系行过嗰个子女嗰个墓嘅，但系而家你廿七到三十七岁咧，行入季字咧，呢，這个季字你又过咗啦，廿七到三十二岁你又错过咗啦，跟住行呢个字咧，字系蛇，喺八字里边咧，我系教观众啦，逢蛇遇到马骝会合成咩？自身合咩啊？自身合水， 水局啊嘛，系啊，上个礼拜咪讲咗啦。 咁系咪即系话你无端端喺三十二到三十七岁，你本来行嗰个蛇运里边已经系冇晒水系火嚟，突然间佢系遇到马骝又会变水，咁今年又马骝年， 系啊。 你而家打电话入嚟， 哇！ 咁系咪即系话你今年系全部破解晒你嗰啲空星，全部系帮你可以冲个 B B 出嚟？ 开唔开心啊？ 你明唔明？你明唔明啊？ 好 啦，咁既然去到而家呢个境地，亦即系话原来马骝年你系有机会有 B B， 系串通晒你嘅八字同你老公八字系全部掂嘅。咁点解你唔喺马骝年、马骝月、马骝时嘅时候行房呢？ 哦，波咗啊！ 教佢马骝年啦，知啦。马骝月系咩月啊？马骝月系五未申，系八月八号到九月八号，犀利，系新月。即系话你八月八号到九月八号嘅时间就系你播种成功嘅时候啦， 最高嘅时间， 最高峰啦。好啦，咁啊，马骝日，咁其实嗰个月里边有马骝日嘅，即系其实拣个新日就得噶啦。 新日， 咁我哋当唔用，我哋因为要睇你嗰个月你嘅排卵期， 冇错冇错， 睇你即系你要睇住你嗰个月嘅排卵期去到边个时间最高峰咧，咁然后咧你唔好理嗰日啦，因为嗰个月已经够力噶啦，时间最紧要， 时间好紧要啊， 新时，我哋考下江美仪咩叫新时啊？ 新时头先系讲系五点至七点系嘛，三点至五点啊。三至五点系嘛？ 未新， 五未 三点到五点， 三至五 未翻工， 三点到五点下昼嘅时间， 系咯？咁点算啊？ 就系你哋播种成功嘅时候，所以你哋要偷偷计三点到五点喺公司个厕所，但系佢薪金咧就要喺个雪柜侧边啊，或者个雪箱里边， 即系 厨房， 厨房 真系要系。 咁薪金我哋研究系咩先？薪金啊，马骝咁就嗱，你冇啦，好简单啦，嗰个月咧。咁你继续啲排卵期啊，嗰几日你咪放假咯。咁或者老公咧早啲放工咧，三点到五点啊翻屋企，咁啊同你咧就播下种咁。咁另外最紧要咧都系你屋企咧个房咧播种个房咧系喺嗰个嘅西边咧。摆一隻马骝仔，咁而家咧香港就好多马骝卖， 系简单啦， 因为后年啊嘛，咁你咪买大量咯，你唔好一粒啦，即系买多几隻啦，咁啦，咁另外因为你本身金生水咧，水系代表子水，子水咧原来亦系代表咧系孩子嘅子字嘅，咁所以咧百福图咧摆一张一百个福字，你搵个书法嗰啲街边嗰啲人咧，写一百个福字，咁啊贴喺你嗰个床头，咁啊另外咧子咧原来代表咧就代表。是蝙蝠的 Batman 的。咁原来有两公婆睇住 Batman 啦，咁又播种 好啲 嘅 喎，系咯， 咁 啱啦，新气象啊， 系啊，唔该你揾到 Batman 就喂，咪住先 ，Batman 斗超人系超人赢定 Batman 赢先？ 唔知未睇， 如果超人赢嘅 就唔好 睇 啦，就唔好睇啦。 如果 Batman 系赢 嘅就 超人咧，就代表你呢个 B B 掂啦， 睇定剧情先至好睇啊！ 大家听一大餐嘢咧，就发现到有好笑咧，其实笑之中你有冇品尝就系话，将个八字应用喺生活上面，原来呢个就系李居明最大嘅发现。是用了三十几年的青春发现的，我们上一代是未发现这件事，我是发现了的，发现了之后现在应用到万事万灵百发百中，唯有何小姐就添了丁了，所以呢还是男仔来的，讲明开不开心啊？ 多谢，好开心。 咁你记住唔好再摆龙嘅公仔喺屋企咯。嗱，你咧而家咧衰喺两样嘢。第一咧，嗰个水咧，嗰个贵水啊，其中你一个女冇咗咧，系因为你屋企可能养狗，或者摆咗好多陶瓷。你有冇养狗啊？ 狗冇。 冇啊嘛。嗱，你唔好摆咁多陶瓷喺屋企，嗰啲紫砂茶壶， 即系陶瓷 摆啲紫砂茶壶。 嗯。 吓、啊，咁即系我见到你有一个戊戌嘅土咧，系抢走咗一个女嘅27到32。咁所以个戊土系咩咧？我就奇怪，嗰戊土有好大嘅可能性咧，系你阿妈。你阿妈咪同你同住啊？ 唔系。 唔系啊嘛。嗱、嗯，喺你佢喺边度啊？而家？ 妈妈都仲健在嘅。 嗱、妈妈虽然健在，但记住咧，佢因为代表戊土咧，戊土系会系赶走嗰啲水嘅，所以妈妈咧就唔使太热情啦。你叫佢唔好嚟凑啊，唔好太热情啊，唔好一热情就大件事啊。你记得千祈唔好嗰日咧，佢你播种嗰日咧，佢走嚟 添。坐 喺度佢拖只狗嚟咁啊，大件事噶啦，咁啊冇噶啦吓。咁你记住呢样嘢啊，喺你八字里边，原来妈咪就唔理你嘅。子孙嘅，所以咧，佢低调啲得噶啦，明唔明啊？呢个私人醒你啊， 到时 阿妈嚟帮手， 千祈唔好， 咁就冇啦。所以咧呢样嘢特别小心啊，咁啊记住啊，咁啊要水啊，咁所以呢段时间尽可能咧就冲凉多啲啊，咁行房前都要冲凉啦，同埋咧将浴缸咧储满水，咁呢个都系有帮助嘅，好吗？ 好， 咁啊记住你仲有两年时间，今年系最后机会噶啦， 加油啊， 开晒啲库噶啦，知唔知啊？咁所以真系要加。有啊，如果得咧，就记得写信嚟。 系啊， 你唔得咧，你都要列出你错误喺边度。我要喺年尾嘅时候做最后嘅追击 检讨。 仲有一个追击时间系今年嘅11月8号到12月8号嘅，12月8号到明年嘅1月8号嘅。嗰个子月仲有一个追击月噶。如果呢个月唔得，仲有个追击月。好啦，去到明年嘅1月8号之后咧，西安娜娜啦，你冇可能再生噶啦。所以你仲有两个机会，所以非常之紧张。 好好记住佢， 记住啊。写低啊！ 好紧张啊！定好紧 张。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功咯，咁 man 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3:30到4:00，诚意邀请发在生情线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刺客，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情客串。4月1日至3日只演3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把星都也摘下来，其实我不惯等待。 Hello， 大家好，我是唐妹，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你不应该坚要我改。 劳工处就快举办以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为主题的大型就业博览。 我知道3月16号和17号在湾仔修顿室内场馆举行嘛。约有80个机构即场招聘，好多空缺的。 你怎知道的？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道。有问题就打去2852-4922问下啦。 手机问前程，师傅啊，我哋争取时间哦， 听大家 继续接电话好唔好？因为好多电话啊等紧啊。 好， 好， 下一位， 第二位系金小姐，你好，早晨啊， 金小姐早晨 ，Hello， 金小姐，系你好， 系我李居明啊，金小姐你好， 喺度啦， 你好， 系你好， 你啱啱俾咗八字，我话你啊未结婚，系咪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喂，咁老老实实啦，大家又唔系知你边个金啦，又唔知你边个金小姐啦，咁你爆啲内幕俾我听啦。咁其实有冇男仔追过先？ 唔啱 啊，有追过， 即系有追过，因为你15到20岁嘅时候曾经有男仔追过噶噃。 有噶有噶， 系咯， 系啊系啊。 咁啊， 我冇嗰啲。 系咯系咯，咁啊二喺2010、2011、2012、2013年都有男仔追过啦。是咪啊？ 系啊， 系 咯，系都有嘅。 哦，你唔缺人追嘅，其实 嗱，其实咧喺你嘅八字里边咧，你就系本身属土嘅人，就生于咧系好多火土嘅季节。 嗯， 咁即系咧就变咗咧，即系你属土而变咗好多土咧，但系你衰到咧就系嗰啲土咧系红毛泥石屎嚟嘅。 哎 呀，嗱，我哋玩下。嗱，一个人岁属土，变成咗红木泥石屎，咁系咪会硬晒？ 系啊， 结晒啊。咁木就 系 个老公，佢木咧就一嚿木，而家叉落嚟， 叉唔到咯。 一叉落嚟咪断咯。 系咯， 哦， 咪断咗咯。咁所以你逢亲啲男仔佢喺度噶，不过如果佢一追你咧，佢断，断即系死鬼咗。咁即系话，即系话嗰个男仔命不该绝嘅咧，佢就走教脚啦。你明唔明啊？咁啊，如果追你嗰个死近，咁你又大唔大？好啦，过去五年里面咧，仲要行味咧，味咧就再加多啲红毛泥。 哎呀， 咁然后咧，那个味咧就系叫做木嘅坟墓。 嗯， 即系话喺过去五年里面边个追你咧，那个男仔要入坟墓。 哎呀， 咁你即系话你嘅男朋友要入墓嘅，入墓嘅意思即系话要锁埋间房度唔准出嚟。 嗯， 就算草你咧，佢都系宅男。你明唔明啊？受就系一个坐喺监里面监狱嘅人。哎，咁佢锁咗喺里边，咁啊，独直到今年嘅10月22号咧，就你嗰个仓库打开咗，就跳咗去隔篱嗰度咧，就去嗰个湖泊嘅侧边嗰度，嗰个湖嗰个红泥石屎啊抌落个湖泊嗰度， 远翻啲啦，可以 就慢慢啲需要冲下冲下你咧，你嗰啲红泥石屎咧就慢慢变成软嘅泥土，啱啱隔篱有棵花。咁就啱啱揾嚿泥种一种，咁就变咗你呢嚿泥咧，就夹硬就啱咗隔篱嗰棵花，嗰棵花咧就一摆落去你度，咁就出枝就啲根系 咁 就 生啦， 遮扎咩啦啲 系有啊，咁真系今年。 哎呀，你睇你几开心， 佢追问你 咁，然后咧跟住咧就去到2019年嗰年咧，就直成咧嗰棵花咧。立住你唔放啊！ 哦，开花啦！ 咁喺2019年咧，就11月8号到12月8号，亦即系无线台庆嗰个月咧，你咧就 噔噔 噔噔， 哇！恭喜晒！ 噔噔噔啦，你明唔明啊？ 系。 咁所以2019年咧，你先有人帮衬。 都好快。 咁你2018年嗰年咧，就突然间个天降红毛泥。嗰年咧就系你最衰嗰年噶啦， 18年， 所以佢2019年咧 先出现 嘅年初先至遇到嗰个真命天子，琴琴声2019年咧就喺嗰个11月嘅时间可以出嫁嘅，咁咧就但系咧即系呢种情况咧啊好景不常，去到多几年4到5年都去到2026年嗰年咧，又冇办法啦，因为点解咧又天火焚城。一焚城嘅时候，嗰个红毛泥咧变咗嚿石头添，咁嗰嚿木咧就大件事啦。咁所以大约你可以享受到嘅爱情咧，系应该大概五年到之后咧都麻麻地啦。咁啊，旧嘅方法就系头先我哋所讲，你其实如果移民，你系易嫁啲嘅。 哦，吓去边度啊，师傅？ 系咯， 系啊，移民即系移民去大陆咯，即系举例啦，都得噶。佢向北走， 向北走 吓，咁咧就呢个一个方法啦。第二个方法就向西走，就话去澳门。呢个八字喺澳门移嫁嘅， 近喎呢个。 咁你快啲走啦， 系咯。 好啦，再唔系咧就嫁鬼佬，即系去。英国嫁得到，去美国嫁得到，去澳洲就黑死个老公，千祈唔好嫁。 哦，即系唔好去南，千祈唔好去南边。 系啦， 好多 呢个八字系不利喺香港。 嗯， 你本身系香港人啊？ 系啊，系啊， 唔系好利啊。 香港出世。咁点算啊？ 等我啲搵啲工咯，或者睇下向北发展。 嗱，当然咧，我哋喺面相上咧就仲有一个调整。咁你睇下有冇机会呢一两个礼拜，我哋有啲讲座，你嚟听下啦。 系啊， 有成女讲座啊嘛。但系基本上咧，如果要我哋讲紧，除咗老公之外，头先我哋谂人边嚿红毛利石屎都唔系好啦。 系， 即系唔使讲你话有要唔要遇到嗰个木啊？你明唔明啊？所以基本上你最唔好有红毛利石屎。 系， 点样令到你唔好系红毛利石屎呢个先？主题 冇错， 你明唔明啊？就系因为个戌字啦，呢度咧呢个戌字， 戌字见到 呢个戌就系只窝窝狗嚟，你唔好养狗，你有冇养狗啊？ 系哦，我惊啊， 惊啊啦，惊，有狗呢个第一个柱缸，第二样嘢，你有冇去过海嘅中间咧？嗱，佢巧妙喺呢度嘛，佢行五年壬水，呢个壬水系水系生木嘅， 系， 重要系佢要系木，水咧就可以滋润翻个红毛利石屎，等佢咧就唔使。凝固啊，系等佢即系 即系等佢水 松软啲， 松实。 咁个巧妙咧就系在一个字叫任水，任水系咩咧？就个大海嘅中间。 系。 咁原来金小姐咧，原来金小姐咧，佢去参加嗰啲乜鬼星号咧，就坐只船咧，去到个海嘅中间咧，佢就突然间变成白雪公主美丽噶啦。 哦。 佢突然间咧就会无尽魅力噶啦。 哦。 就喺个大海嘅中间嘅，喺度食紧自助餐。餐嘅时间咧，就会噔噔噔噔有个白马王子咧，就觉得佢系天下间最美丽嘅小姐， 快啲买 追求佢啦。咁所以你记住，你一生嘅荣辱咧就喺个海嘅中间。咁点样可以将你搬到个海嘅中间，受到呢个任水嘅加持咧？就系你去坐船喺个海中间嗰度玩嗰啲乜鬼乜鬼星嘅 乜游轮啦，系啦， 佢都系玩咯。 即系话你系游轮小姐，你系游轮嘅公主。咁只要摆你喺海中间，你就掂晒。咁所以你坐船去下台湾，你坐船去下日本，咁喺个船上边咧，你就有咁靓，扮咁靓，有咁 sweet， 扮咁 sweet。但系记住，有一个人你系唔可以带嘅，你系要带，唔可以带你阿妈同啲兄弟姊妹去。但你明明因为喺八字里面你阿妈令到你嫁唔出嘅，你兄弟姊妹令你嫁唔出嘅，你嫁得出嘅人嗰个人系你老豆，即系你叫你老豆介绍男朋友俾你，好快得。 系， 你讲呢个系咪真系神来之笔嘅？真系系咪啊？你点谂到阿妈 唔得？ 好多时所以阿妈系好心做坏事啊嘛。你呢个 case 阿妈太锡你出事，我话俾你 系咪锡你啫？ 吓？ 石噶，不过冇介绍过都。 你叫你老豆介绍，我话俾你听。你喺八字里面咧，你系土咧，土克水，水系你嘅财星，亦系你嘅老豆星。水生木，你老豆会生一个老公出嚟俾你，即系话你老豆可以喺佢身边里面咧，会介绍一个呢个有为的青年人去追你。所以咧，你而家已经35岁啦，你已经系要离出嫁嘅时间咧，仲有5年。五年里面，如果你再唔去努力咧，你系冇得嫁嘅。晚年我直情睇唔到你可以嫁噶。所以你系得一个机会系2019年嘅啫，同埋今年同明年。今年同明年呢两年都有机会。 今年同明年都有嘅。 都有机会。但你如果日日坐喺屋企度锁埋道门，又冇机会。咁你要出去揾去个大海里面。咁你除咗大海之外呢，任水呢亦系代表住呢就系好多水，所以你朝头早冲凉由头到脚淋一淋。只要你去游水呢，咁你穿住个泳衣呢个魅力就无穷㗎嘛。咁所以你本身原来游水滑雪溜冰。就去食水嘅嘢，即係话食鱼生。 係食鱼生囉。 咁呢就食冰飲冰啊。咁啊睇 Batman 都係衰都掂喎。嗱睇 Batman 原来好容易認識到男朋友㗎喎，你都有啲事。咁啊紫水啊，所以你睇美人鱼嗰啲又系認識女朋友男朋友㗎嘛。因为你嗰嚿红毛利石屎。 要融化。 係融化兼水生木㗎嘛，所以睇美人鱼分分钟会掂。 我个问题问啊，萧博代佢问，咁佢搬到海边住得唔得？ 梗系得啦。 快啲搬啦、啊！ 咁你呢啲 case 根本，如果你根本住喺 旁，望到海都唔得啦。 有啲机会， 有得救，有得救。 咁你个海系靓海定臭海嗰啲，你要留意咯。 系啊， 咁你嗱，其实你去游下水，你又魅力无穷噶啦，知唔知啊？阿马骝女，马骝女系好难嫁噶，但系马骝女系越老咧越有 魅力， 越有韵嘅，但系就好难嫁嘅。马骝女系通常剩女嘅最高嘅生肖嚟嘅，即系个数量最高嘅。好难嫁，点解咧？ 系啦，咩原因？ 属马骝嘅人系高傲，拣择 系咪啊？金小姐， 拣择 都唔系啊， 唔系。 仲有一样嘢系唔认自己高傲嘅， 又中， 永远唔认衰。 冇啊，边有啫？冇啊。 好啦，咁啊，救你嘅方法就系食多啲鸡吓，食多啲鸡。 食鸡啊，记住啊，食鸡食鱼生。 食鸡咁啊，食鸡食鱼生。咁啊，当然咧有一样嘢。 lucky number 就系你本身要水木啦，水木咧水嘅 number 咧就系九啊零啊咁，木咧就通常系一同二吓，咁所以你要嫁老公啊，你要两男朋友咧，其实你原来戴顶嗰啲叫做鸭嘴帽啊，即系鸭嘴帽啊，扮好 sporty 嗰只咧，原来又得噶噃， 下个礼拜再见啊， 拜拜， 拜拜。 我又感冒啦。 唔怕，有乐讯感冒灵，有效舒缓感冒所引致嘅发烧、头痛等症状，收鼻水、通鼻塞，好翻晒，连医生都信。开始觉感冒，乐讯速速到。 资讯娱乐全媒体，视听新演绎。你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我系陈慧敏。